他说第一次观看时是意外浏览，第二次是蓄意观看，他形容是疯狂时刻。柏里什观看色情影片的事件早前曝光之后，已经被保守党暂停职务，并面临国会调查。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首军说，一批为数20人的平民星期六离开钢铁厂。他说这批平民是妇女和儿童，已经被转移至适当地方，希望能够被疏散到扎波罗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5名平民从钢铁厂疏散，包括19名成人和6名小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稍凉，多处地区气温下降至21度或以下。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气温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锁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点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透过北京大学香港嘅博雅人才计划招生，即系保送嘅途径系入到呢个大学嘅800几个人报名呢个计划啦，而我系以第一名嘅成绩去入读咗呢间大学。 唔该晒，正在就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三年级朱雅晶嘅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择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刘班唔会留一世嘅。 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逝去光阴可以再一遍。任我今天讨你厌，微笑给之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任我肤浅不变，任我多么讨厌，任每一天丢掉我的脸。 除了是记录自己留班的经历之外，亦都是有感而发，这两年的疫情生活有原地踏步的感觉。不过扎啟歌曲当中最后呢，都是表达了肯尝试就会有另一种出路。 似为人算机片， 作曲 K 曾泽光，填词林若玲，编曲咳新风王少明 K 曾，监制咳新风。 欢送会告别同辈， 上榜四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黄明德，刘班同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学富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啦，广东广西星期日老店，咁今日咧喺直播室有海林、有米克同马丁成。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分寸呢个题目。 分寸呢，如果按字面讲呢，就是一个古代的量度单位。 嗯。 一里啊，一丈啊，一尺啊，一寸啊，一分啊，下面一厘一毫啊，诸如此类啦。咁分寸喺引申到社会上面呢，又系一个尺度。 嗯。 而且一个好小嘅尺度。一个人又好，一个公司又好，团体、政党、政府、国家、人类等等，佢各自都有个分寸嘅。 嗯。 咁如果喺呢个分寸之内咧，咁啊叫做顺天者逆。突破咗呢个分寸咧，过犹不及咯。咁啊，逆天者劳。古今中外有好多古仔噶啦。咁啊，讲大家一个比较熟悉嘅就系、是，洒落啦，吓娱乐费啦，咁啊，所谓小岛怡情 系， 咁如果系你可以控制嘅范围之内，咁啊，咁你系大富豪，你可以豪赌百万咁，或者你系嗰啲买送钱啊，十元八角咁啊，买个希望啦，咁嗰啲。就唔会伤嘅，就有分寸。 嗯， 如果唔系你诶赌身家咁，甚至即系将家庭啊乜都赌埋落去，咁好似冇乜必要啦。 嗯， 啊呢个分寸，咁讲到而家大家最热门嘅战争。 哦， 嗯， 战争其实都有个分寸。 哦， 啊，我唔理你边个发动嘅，佢发动嘅呢个人或者呢个军事集团或者呢个国家等等啦。佢都有个目的嘅， 嗯， 呢个目的，你自己定，但系你达到呢个目的嘅手段同埋你嘅资源或者讲筹码啦，啊，人力物力，到底能唔能够达到咧？咁， 嗯， 定计划嗰阵时实得嘅，但系做起嚟，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嗯， 咁仲要睇你嘅对手。仲要睇各方面嘅变化。 嗯。 咁一般嚟讲呢，任何嘅分寸呢都係保守少少嘅，即係有底嘅。即係好似炒股咁啦，咁啊你嘅上限喺边度行喺边度係啦。止赚都有㗎。係 係。 咁呢咪分寸囉。 嗯。 咁但係战争係一个比较特殊嘅现象嚟嘅。即系我个人咧，就系一个反战人士嚟嘅。 嗯， 任何战争我都反对。可以唔打最好。如果打咧，就即系损失，即系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嘅损失越低越好。 嗯， 啊，即系越早收手越好。咁呢个分寸咧，当然系发动嗰、那个佢有呢个主动权。 嗯， 但系收尾你未必有主动权。 嗯。 当然你打赢咗，你埋单，咁你话事咯，嗯，啊！但如果要唔赢咧，都唔好话输啦，即系唔赢咧，咁就系一个分寸嘅问题。 嗯， 所以今日个题目咧就好广泛嘅， 系 啊， 大家都各抒己见， 系啊，即系一发不可收拾啊嘛！你开始咗，系咪收到尾？系咪分寸？系咪你可以拿捏？一讲分寸成日都讲拿捏，我哋觉得即系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好似姊妹篇咁啊，马老师，我哋上个礼拜讲礼崩乐坏，嗱，今期就讲即系呢个分寸，礼乐咧好似一个客观啲嘅规范，即系大家好似都可以跟到，但系分寸个拿捏咧，有阵时既客观又主观，吓咩意思？就系有阵时系相对，即系话你同嗰人嘅关系系乜嘢，就讲你个行为本身系咪合乎分寸啦，即系我同海林。嘅打招呼方式，嗯，可能是可以 你同马老师的打招呼方式 是不同的嘛，所以客观来讲呢两个都可以有礼貌，但是是不是啱分寸呢又未必知道，因为有辈分的问题等等。所以即是礼乐和分寸当然可以慢慢讲客观主观，但是讲返即是赌博咁先算，即是赌博就是个人责任啫，即是你自己赌几多钱身家，嗯，当然如果正如马老师讲话，哎，累埋家庭就好像大啲问题。但如果戰爭都好似豪賭咁咧，賭埋其他人嘅性命咧，嗰，那個就即係完全談不上分寸嘅拿捏啦。 中文咧，就會好似表面上會比較虛一啲啊，比較 abstract 少少，分寸啊，格局啊， 方寸啊，或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即系讲呢啲嘢，有时候开始睇咧，好似好虚幻，到底点样去拿捏咧？同埋有一啲嘢望上去，好似米哈你头先所讲嘅，就话分寸，其实系依个 scale， 即系依个咁样嘅比例，其实系。是看你在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嘛。 西方其实有没有分寸的概念？ 有 propriety 啊，或者在英国人就很喜欢讲什么 know your place， I know my place， 我知道我自己在哪里。 你的位 置。你我在社会的位置是什么、我是什么位置我就应该做一些什么事、如果我、out of place， 我不是在那个位置的话，我这样就会其实是很失礼。很失礼、 分寸呢，我想应该是一个很客观的事。 是啊， 当然你人去所谓拿捏或者把握这个分寸，这个就是主观。但是本身分寸，你讲一件事，比如讲战争，战争就如果讲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啦，咁首先点解会有战争？点解个矛盾系上升到对抗，对抗上升到要攞呢个战争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不是真的解决到这个问题？这个未打之前就有一个分寸的，绝对是一个分寸的。今次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战争开始之前，大家定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预测或者分析这个战争的当时呢， 大家都以为不会打嘛。 不是会打，会打。其实即系2014嗰阵时候已经埋下咗呢、這个 伏线， 同埋干脆就从呢、這个苏联崩溃嗰阵时候已经有呢、這个，因为苏联崩溃嗰阵时候大家分家埋下咗两个伏笔，一个伏笔就系核武器嘅问题，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呢、這个系佢喺好多大国压力之下，即系话俾你听，第一冇必要啦，第二你玩唔起，咁你而家最紧要就系搞好自己嘅国民经济，即系喂饱啲人民，等大家有好生活。核武器销毁核武器嘅代价仲高过制造核武器。 哦，系咩？ 系啊，系、 哦、 啊。因为制造核武器嗰阵时咧，第一系一个知识的问题，即你识唔识点做？理论上起码你要知咩事，咁呢个解决咗啦，即有人行咗第一步，唔使你去谂啦。第二咧，你有冇咁嘅资源？ 材料， 一个就系你用油又好，用笔又好，甚至到后尾氢弹，即你有冇办法提炼呢啲能够爆炸嘅材料？好贵嘅，好贵嘅。而且個科技唔係一般國家可以擁有嘅，呢啲科技佢涉及好多無千無萬，即係美國當時佢係第一個成功嘅。佢搞成功嗰陣時咧，人力物力仲有一個時間。當時總統拍板我要搞，係好大考慮嘅，即係聽曬方方面面意見，唔單係工業，唔單止係科學家，而且係實業家。而且是政治家、外交家等等，综合最后拍板。希特拉都是，希特拉当时都有人嗌他，喂，我应该搞喎，呢味嘢制得过喎、大杀伤，系嘛，可以决定战争。但希特拉佢个脑里边佢睇唔到呢啲即系太虚嘅嘢，当时真系虚嘅，鬼知得唔得嘅咩？有可能唔得噶嘛，咁佢唔搞咯。日本佢拍板就搞，但系佢唔够力，又唔够时间，再打多两年佢有噶啦。咁好似战争呢样嘢，咁乌克兰当时做咗个决定就系我放弃，但系放弃咧就国际嚟保证，我唔会受到呢样嘢嘅威胁。咁老实讲呢啲嘢会变噶嘛，即系国际 保 证好难讲嘅呢啲嘢，什么条约啊？商業都是咁啦、有啲係人力幫我抗拒嘅、即係等於我破產唔係我想噶嘛，邊個想破產？ 但我破產牽連到你嘛，say sorry 咯。 呢個世界有樣嘢叫毀約啊， 唔想啊嘛。好啦，第二樣咧就係軍事基地。 嗯， 克里米亞問題咧一個好複雜問題，一兩句講唔清楚嘅。 嗯， 但係事實就好清楚，就係分家嗰陣時咧，俄羅斯繼續租呢個克里米亞呢個塞亞斯托波爾呢個海軍基地。 嗯 嗯， 話係租啫。其实就即系军队喺佢嗰度，掌握喺佢嗰度，佢可以喺嗰度住几万人。一有事，即系虽然嗰个基地系好细，大概唔到100平方公里，但系克里米亚半岛系2万几平方公里，佢完全可以掌握呢个半岛。即係烏克蘭的軍隊是不夠這個基地打的，所以當時即係他話攞根本就冇得防，他不向北打已經很開心了。咁呢兩個隱患留低咧，其實有一日處理不好，佢就係爆發戰爭的根源。即係等於格魯吉亞，點解俄羅斯可以12小時搞掂佢咧？因為佢兩個軍事基地，一個阿布哈茲，一個南奧塞梯。他的大兵就住在那里，南奧塞梯离这个第比利斯即是格鲁吉亚的首都40公里。喂，坦克半个钟就洗到你玩什么啫？没得玩的根本就。所以这些是隐患来的。他想打就可以打。他说不打你就信他咯，信住先咯。所以烏克蘭呢個戰爭咧，好耐以前已經埋下呢個隱患。 你信唔信都好啦，佢要打都係會打。 情感上其實對於俄羅斯人嚟講，依、這個烏克蘭，尤其是烏東依度，係佢當年蘇聯嘅心臟嚟噶嘛，工業心臟嚟噶嘛，頓巴斯啊，佢所有嘅基建，佢覺得我幫你起噶嘛。 你講以前做咩啫？講以前冇用啊嘛，新鬼大過老鬼，用人好似女身，後來者居上。一定是这样的。你要看最近那个条约是什么，最近那条约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家分晋嘛。搞到戈巴卓夫没晒抹那就走人咯。即是你当时那阵时三家分晋确定了大家另外独立成为国家。咁佢嘅主權同領土完整，你就唔好講古啦。你一講古，而家你蒙古收唔收得翻啦？係嘛？烏蘇里江以東收唔收得翻啦？冇可能噶嘛。除非打仗咯。所以就話大家嗰個分寸，你一定唔好講啲即係比較隔攝嘅嘢，就講眼前嘅嘢。 當下嘅分寸。蘇聯解體之後，即係烏克蘭唔好話。即係養唔起個核彈啦！我睇翻啲資料咧，當時連動物園啲動物都養唔起，要即刻將啲動物咧賣，即係國家嘅動物園咁解體咗之後就唔國家啦，咁私有化咗之後咧，就開始將啲動物賣去歐洲啲動物園啊，然後烏克蘭啲有錢人咧就開始領養嗰啲唔同嘅即係貴嘅動物啊。 嗰個太空站嗰、那個太空員都好似爭啲翻唔到嚟啊嘛，冇錢啊嘛。嗰、那個係咩啊？嗰、那個太空站 呢、這個分寸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講緊大嘅，譬如講烏克蘭建國，或者俄羅斯建國，喺嗰個當初嘅時候咧，千頭萬緒，千頭萬緒。國民最著眼嘅係乜嘢？政府最著眼嘅乜嘢？總統最著眼嘅乜嘢？佢唔可能面面俱到嘅，佢一定有所犧牲嘅，有所得有所失。就算一個家庭都係咁樣，一個家庭即係時間空間好緊要。比如讲婚姻、婚姻大事，咁佢决定男欢女爱，要走上呢、這个唔好话教堂，要走上呢个政府去登记，呢个系一个好可能系人生之中最大嘅一件法律事件，或者最大嘅一件经济处理事件。因为你两个人要夹米落锅啦，要去支撑呢个家庭啦。甚至你唔使奉子成婚，你都要以后系考虑到呢个问题噶啦。而系一世，我谂结婚嗰阵时90%以上嘅唔系谂住为我几时离婚啊咁，有啲咁人，但系好少咯，系嘛？当时佢信誓旦旦，大家讲嗰啲说话，其实系 冇分寸嘅。喂，你呢个一声我愿意系一世嘅、哦，你而家就话即系托塔应承啫，你到托完塔嗰阵时就唔想应承噶啦嘛。人系咁噶嘛，所以个分寸咧，一个拿捏嗰阵时系你深思熟虑，系咪要做呢件事？第二个咧，有好多以后唔知嘅嘢，点知嘅啫？冇人知噶嘛。咁世事多变化，所以呢个分寸咧，就每个人都喺每时每刻都有好细嘅嘢要决定呢个分寸、啊、比如讲你话打招呼咁。我哋即係而家唔係好守老規矩囉、 嗯。 有時即係有人話影相啊，咁影唔影囉，係咪咁，但係即係公司嗰位攝影師呢就好有分寸。 係 啊，即刻將嗰個人拉埋嚟，喂，你企呢邊唔啱 㗎。企咩位置 啊？即係左右邊個係上位，邊個下位。 係 即係呢啲好小嘅事同埋好大嘅事呢，那個分寸呢其實是客觀存在的，就看你是否認識它和是運用它。 但是我們現在生存是一個不是很有分寸 的年代。 你說你是誰？ 很有分寸。 譬如今天我看新聞，就英國的國會就有個議員就要辭職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在議事廳 開緊會的時 候看色情電影。 嗯， 這些即係以前可能完全唔可以想象嘅，但係呢件事大家就即刻就話：，當年其實好似香港立法局都好似有個咁嘅事。咁呢啲係喺議事廳入邊大打出手啊！所以我哋好似馬老師你頭先講結婚，而家美國嘅大家食緊花生嘅娛樂新聞， 嗯、 就係、是、呢、這個Johnny Depp 嚇同呢個 Amber Heard 呢兩夫婦當年 係 啦，就開始喺大打出手啦。呢啲都係毫無分寸嘅嘢嚟噶嘛。 你講呢個毫無分寸咧，其實就有分寸。點解咧？你話佢冇分寸，因為有個分寸喺度， 你先講都係冇，係啦，先講都係冇。所以嗰個主觀同客觀要講得清楚啲嘅，即係我剛才嘅意思係有一個行為本身咧，你做可能係有分寸。我做可能是没有分寸，那个行为完全一样。咁、而呢一个行为完全一样，但是点解会有时有分寸有时没分寸呢？就是刚才海林讲到那个身份和位置的关系。没分寸呢有时是讲嘢没分寸。我想分享一个我失言的一件事情。咁、话说有一次在座三位都好多讲座啊去分享的经验一定。咁有一次呢我就去一个地方度分享。咁分享呢因为当时就疫情期间，咁本身要讲一个展览嘅即艺术品嘅。咁大會咧就話啊，在場啲聽眾咧先去自己睇個展覽，然後翻嚟就聽即係米克分享咁樣。咁啊好啦，如是者咁啊，大家睇完展覽啦，咁啊翻嚟嗰個地方，咁我第一句開聲，一句好普通嘅説話就係、是、啊，在座邊個係睇過展覽噶？睇咗嘅舉一舉手啊咁。有陣時失言就係咁，當你嗰句説話咧語音未落咧，你就已經後悔啦，就係因為當場嘅聽眾咧係一班相見人士。然后在座咧系有人系冇手嘅吓、即系一个、一班即系唔同嘅相见嘅朋友咁。咁我语音未落系嘛？边个未去嘅或者去咗举一举手咁？我当时就知自己失言啦，即系失咗分寸，拿捏得唔准确。一句本身好普通嘅说话，但系就失咗分寸。好在即系我就失言啦，但系对方即系相当礼貌地有分寸地回应。那个朋友我记得佢就举起双脚。去回应我的这句失言，所以我就讲的就是说同一句说话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普通，为什么会失了分寸呢？有时候就是你太过习以为常，有时候呢当你对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不敏感于对方的一些特别啦、你可能初相识啦，有时候冷熟又会造成失言的，就是失分寸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明明因为个礼要守，有距离要守， 似熟卖熟， 是的，就会失了分寸。这个是成日我都告诫着自己会错的一样嘢， 咪人际关系当中咧有虚有实嘅、 嗯， 有啲系约定俗成嘅、 嗯 啊，比如讲，有朋友嚟屋企 作客咁啦嚇，你梗係啊，好似自己屋企一樣，你係咪可以認真咧？梗係唔得啦。 除唔除鞋咧？ 即係佢講除鞋都好小事啊！你話好自己屋企一樣喎，係咪真係咁熟絡啊？ 自己喺雪櫃攞嘢飲噶嘛？ 嗰啲都小事啊！即係香港人有一句説話啊嘛，即係老人家都話人熟禮不熟啊嘛，係嘛？咁即係人哋俾面你講客氣話，你唔好當曬真。特別是上下級，即係老細同你，即係走含意義之時咧，拍曬膊頭咁，你唔可以拍翻佢膊頭噶嘛， 老細幾時真係飲醉係從來都唔知道嘅。 佢有飲醉嘅權力，你冇係嘛？你啊， 似醉 啊，你識做啦，好啦，咁我哋稍休息一陣，聽聽新聞之後咧，就可以繼續我哋呢個話題。 好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昨晚出席行政长官选举答问会的时候承诺，如果成功当选，首要处理与内地通关方面的安排。立法会议员陈建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下届政府若果能够即时解决最困扰的问题，即是通关，就能够有良好开局。他说有不少市民想外出旅行，外资公司亦都因为防疫政策而撤走员工，认为就算不能够先与内地通关，都应该考虑与外地通关，以及调整回港之后的隔离措施，包括减少隔离日数或者改为家居隔离。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实政员卓田北辰说，李家超的情况处于两难，因为若果过度放宽防疫政策，会违反动态清零的国策，但若果收得太紧，会令到外资离港。据指认同李家超的政纲提及青年发展向上流动，将政治放一边。对于李家超其中一个施政方向是以结果为目标，田北辰认为若果没有时间表路线图，就容易沦为口号。对于李家超说政改并非新一届政府的优先项目，新思维狄志远感到失望，认为政纲缺乏大局观念，不太理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预料六月公布的三月至五月平均失业率极大可能会下降。罗志光在网志说，五一劳动节的历史背后有着不少矛盾、游行、示威，甚至成为骚乱与警民冲突。他希望今日是社会肯定和表扬广大劳工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贡献的一日。他說現屆政府就加強勞工保障和修改法例的工作，可算是歷屆以來最廣、最繁忙和成果豐碩的一屆。現屆政府亦都力求在任期完結之前完成的立法工作，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等。他說國家安全工作亦都是勞工處轄下職工會登記局的重要新任務，要履行香港國安法規定，確保職工會的運作既符合職工會條例，更要維護國家安全，當中包括修例，現正緊密籌備中。尖沙咀凌晨發生劫案，一名42歲非華裔女子被搶去60萬元現金和一部價值大約10,000元的手提電話。 三名非華裔男子被捕，仍然有幾人在逃。警方凌晨近兩點接報，一名女子在彌敦道和加拿分道交界，懷疑被多名非華裔男子襲擊，並且劫去一個有現金和手提電話的手袋。警方其後在漢口道對開拘捕三名年齡37至42歲的男子，涉嫌行劫。女子背部和手踭擦傷，清醒送院治理。南韓新增37,77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11日少於100,000宗，再多81名患者死亡，現有重症個案493宗，較前一日增加3宗。南韓自3月中以嚟單日確診人數持續穩定下降，當地聽日起將會取消戶外口罩令，50人或以上的大型聚會除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气温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5月1日开始放宽一啲嘅入境限制啊！旅行社常务董事袁振宁， 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包括航班、检疫安排，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都唔系好简单嚟去旅游。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冇一个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7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廣東廣西，我哋繼續頭先嘅話題分寸。咁喺直播室咧就有海林、米克同馬丁城。講到分寸咧，我都係想講疫情。 嗯。 咁啊，疫情今次新冠開始係講係肺炎，而家都唔講肺炎啦，講新冠。即係到底人類對呢種病毒，甚至係對佢嘅變種等等。甚至預測將來仲有乜東東出嚟，咁大家都係其實不甚了了。咁啊，對抵抗佢嘅辦法點樣處理，亦都係各施各法，都喺摸索之中，唔夠膽話邊個係最啱嘅。但係事實就係話呢樣嘢咧，而家仲係未能夠受控制。 嗯。 咁啊，希望咧只係等希望減弱。 咁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分寸嘅问题，就是、一个人又好，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等等。你对待呢次新冠嘅疫情，你准备点打呢一仗？你准备付出几多嘅代价？佢喺整个医疗系统里边，佢系百病之中之一啫。啊，甚至系唔系即系杀伤力最大咧？咁啊，仲有待考察。咁有啲人话，即系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嘅西班牙流感，应该未够嗰次咁犀利。你如果话伤亡嘅人数，可能有过之，但系你要考虑到当时全世界得18亿人，而家差唔多80亿咯， 唔系一个绝对数字。 你按比例嚟讲咧，你未必有佢咁犀利。好啦，咁上次人哋系点挺过去嘅咧？嗰啲系冇办法系挨过去嘅。啊，咁今次到底要使几多力量？你喺整个医疗嗰个部署上面，系咪只系佢压到一切？其他嗰啲就唔理。咁而家有好多現象都係，哇！為咗即係執行呢個隔離啊，或者清零啊，或者等等，咁其他嘅病患係受到損害係一定㗎啦。即係你投入咁大嘅絕對嘅壓到一切嘅力量，其他嗰啲肯定分薄好多啦，係嘛？你而家叫 Viva 都好難叫啦。即係唔好講香港啦，內地啊等等都係咁啦。咁呢个分寸呢就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政府处理问题嘅分寸。因为政府有相当大嘅权利。佢唔单止係分配资源嘅权利，而係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嚟强制施行一啲医疗措施嘅权利。咁啊，各施各法啦。有啲國家又唔同，有啲國家係民意第一嘅，即係你話乜我唔乜，咁你點啊？咁即係又有啲咁嘅政府啊亂啦，哇唔好搞，即係中期選舉就快嚟啦，我唔好同你耕。即係呢啲就各施各法咯，就係、是、把握面對一個疫情或者一個威脅嘅時候，一個政府佢點運用佢嘅權力？呢、这個就係各個唔同嘅制度下，佢把握嗰個分寸係唔同嘅，嚇。 即係好似瑞典咁，佢其實就選擇就一開頭就覺得我要比較共存嘅。咁而家瑞典其實佢會不斷地去講話佢依個決定係啱嘅，因為咁樣佢可以早啲開放個社會，但係個死亡率就比較高。依、这個分寸， 公共衛生政策嘅討論咧，經常有呢一個分寸拿捏嘅爭議。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喺堂上會成日討論嘅，就係例如我哋話煙草點解要打税，因為吸煙危害健康。咁但係咧又要賦予人民自由，即係吸煙嘅自由。咁中間落墨咧就係希望透過税，咁就即係唔鼓勵你吸煙啦咁。咁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广义嘅公共卫生，其实我哋食肥猪肉，即系对于胆固醇啊，对于我哋身体啊嘅祸害都好大嘅、哦。咁我哋会唔会用因为公共卫生嘅原因，所以就去即系你买肥猪肉就要加税咧？等等。 而家有咁样嘅讲法噶，即系话美国啊都会话汽水糖分好高，如果你要饮嘅话，这个其实应该有个咁嘅肥人税。 系啊。 你搭飛機，你個磅位比較重嘅，係咪要買兩個位？咁呢個係咪歧視咧？同埋我冇咁嘥咁多時間去注重我嘅外形或者健康，但可能我喺第二啲地方，我對個社會可以更加多嘅貢獻。咁呢啲嘢點樣計？ 即係可唔可以補足拉翻雲係咪？ 係啦， 即係税收咁，可唔可以扣税嘅咧？ 我食多啲肥豬肉，我可能開心啲，我可能對我身邊周圍嘅人，可能即係有咗正面嘅影響。咁我係咪應該又計翻錢咧？ 呢樣嘢就好主觀嘅，有啲地方咧以肥為美。我都唔讲唐朝啦，就讲咩东加啊，或者非洲有啲地方啊。其实人类脱贫系好近嘅事。 人類你話有300萬年又好，有550萬年又好，人類社會你話有6000年又好，即係脫貧係好最近嘅事情， 嗯，好近代嘅事情。 你即使話係歐美、日本呢啲發達國家，100年前佢都唔多發達嘅啫，係啊，200年前就更加仲窮過中國。咁嗰陣時肥係一種富足嘅表現， 嗯 啊，你根本就食都食唔飽，你點會肥啊？ 有剩餘資源。 我哋而家睇翻即係香港播翻50年代嗰啲片。嗯，纪录片又好，电影又好，啲演员都冇个肥噶嘛，啊话肥嗰个咧就系有病嘅，即系瘦嘅，根本唔系 strong 嗰种。咁所以而家即系人嗰个分寸系变咗啊，系变咗，即系觉得肥唔好啦咁。但系一忍人嘅，你话食肥肉系咪有问题咧？ 系， 我曾经喺即系珠三角乡下。生活了4年，我們的村呢，有一個豬肉佬，即是他是就是主管湯豬的了，即是這條村的豬肉是在他手下的了，當然他就可以利用職權啦，他每天吃豬肉就不用錢的了，他就是專門吃網油啊，兩斤，一人， 哇 日日如此， 唔理嘅 咩？豬油撈呢個豉油撈飯咁。 佢唔使撈啊，佢直頭佢邊食飯嘅啫。喂，大佬，兩斤豬油你仲唔飽啊？你仲食飯？即係呢個人咧，即係你可以講佢天生異品。 係， 但係草原民族同埋遊牧民族，佢哋係好少有呢個糧食，糧食真係菜啦，唔使諗啊，諗都唔使諗，糧食都少啊。 哦，係咩？ 係啊，佢唔出產噶嘛，唔出產地方就貴啊嘛。係，佢啲樣啊平啊嘛，即係佢噶嘛，乜隨時湯，所以即係佢哋一生主要都係靠牛羊嘅肉同奶嚟到生存。甚至呢個哈薩克有啲地方係食馬嘅，係靠食馬為生嘅。咁或者愛斯基摩嗰啲咁，佢係食海豹為生嘅。咁啊，成嚿海豹肥騰騰嗰啲脂肪係生嘅，係照食照消化。你唔會諗到佢係血壓高咁樣啊嘛？係。即系我讲呢啲例子咧，无非系讲一个分寸咧，系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系 唔同嘅。咁即系如果你政府觉得我有呢个权，我去立法去控制一啲嘢，比如讲有啲地方大麻合法化，诸如此类系嘛？好难讲嘅。你好似阿富汗嗰啲地方，你唔俾佢种鸦片，佢死得。佢种第二样嘢唔生。啊，种鸦片咧系。隨時都生，而且隨時賣錢。當然你話唔好要限制佢嗰啲係你國際嘅事，但係喺當地佢覺得我種咩關你咩事啊？即係好似南美洲咁，我即係大麻我中意啊！你話損害健康嗰啲我健康喎，使乜你關心啊？就係分寸咧，就而家就有一個咁嘅問題，就係我嘅事你係咪要理？你嘅呢、這個。法理依據去到邊度，嗰個分寸亦都可以改嘅喎、 所以咧分寸咧成日令我諗起另一個字，好似嘅就係分數。分寸咧係有講實力嘅一個底韻嘅，即係話通常就係、是、嗱，你就要守分寸，或者我要守分寸。但係啲大人咧就自有分數。即係嗱，你又守分寸啦，就係、是、你要去做好嗰、那個即係距離啦，你要諗好點樣準確啦，但係。自有分數就另一件事，自有分數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理我的分寸，但我一定 會做好我要做的事，我要去這樣做是因為我有一個盤算，所以我自有分數。當說得出自有分數，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要僭越那個本身我們能夠接受的分寸，很多時候都是一個這樣的事情。所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是的確是有一種你在哪個位置，剛才可能說得很好，就是如果你是一個邊緣人，一個相對是被控制的，一個在一個強弱關係的弱方，很多時候你都要守一個分寸，但強者他可以守， 但亦可以不愁。 而家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係強者，都覺得我就唔需要守分寸嘅，你就要啦。你點點點點點，我點樣睇？ 你講日常生活係嘛？ 我覺得而家比較似大家有依個咁嘅感覺，就係、是、對自己咧就好寬容，對人哋咧就好苛刻。話啊、哎，你咁樣唔啱，你咁樣唔好，我咁樣睇唔慣。依個我覺得係一個亂嘅原因。 頭先美哈舉嗰個例子咧。我想会不会这样去理解、 嗯、 就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 欸、又可以谈谈 特别是一个家庭当中、嗯、未成年人的感觉会觉得成年人呢你去定分寸、 嗯、 要我来遵守、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后面呢有它的合理性在这里、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成年人可以定未成年人的分寸呢、 嗯 啊、等于说你未到揸车年龄、 嗯、 你未到饮酒年龄、 嗯、 你未到吸烟年龄、 嗯、 你未到可以合法性行为的年龄、 嗯、 等等等等、 嗯嗯、 这些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嗯 啊、即是等于我经常说我为什么北韩不可以有核武器呢因为你未成年这个不是说笑、 嗯 即是你未有咁嘅智慧掌握核武器，核武器攞嚟做咩用嘅咧？喺当今世界系一种阻吓作用， 平衡 阻吓作用。嗯、即系你大虾细唔好虾我啊！我系唔系都有呢买呢味嘢噶？咁啊可以致你死命噶，甚至使到你唔能够忍受。 嗯、 啊，咁但系北韩几代佢所作所为俾。世界主流社会或者大多数国家认为他未有资格拥有这件事因为你可以乱咁嚟嘅。 嗯。 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因为成年人第一个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智慧来到运行、啊 嗯、 即是衣食住行、啊、工作、啊、生活、啊、等等他已经是合了格的了一个他接受了。很基本的教育第二个他已经在社会上拥有一份工作在社会上有一份社会人的地位 有个位置、嗯、 他有权这样去说、 嗯嗯嗯、 即这个地位是社会给予他的、 嗯 啊、即有些人走出来说首先 我是工作者、 嗯、 第二我是纳税人咁呢個已經係一個身份嚟， 納税人係好重要嘅身份， 啊、即係佢過咗線啦嘛，個社會承認我有能力啦嘛， 嗯、 我納税係對呢個國家嘅或者呢個社會嘅貢獻啊嘛，咁、 嗯、 到時佢生到七十歲生果金佢攞得，生果你得啊，我應得嘅咁。咁未成年人咧，點解佢會針對成年人呢樣嘢咧？佢係睇唔到成年人背後佢係有。负责任的能力、 嗯、 或者有些男人说我给家用、 嗯、 这个很重要、嗯、上有老下有小供紧楼供紧车供紧医疗保险是吧即我是撑紧这件事的、嗯、那现在你阿姨阿祖 你可能挑战我的权威凭什么呢、 嗯、 你给个成绩单来看看哇这么多 F 的 嗯、 你未做好你的事情、 嗯、 是吧咁作为未成年人来讲梗是说喂我都有权力权益的你都要注意我的感受的是但是那些是第二性的。第一性你首先交功课先。 嗯、 啊、 责任。 即是个分寸是我定的其实不是我定的是我阿爷我祖宗一扣一扣咁定下来的大家个分寸、 嗯、 是吧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冇㗎嘛而家鬼叫你呀、啊、眼尾都唔睄你呀、啊、甚至你去同佢打招呼佢都未得人睬你、嗯、I am busy now 咁樣係呀咁所以米哈你講呢樣嘢係現代最近呢二三十年特別明顯嘅呢一種 係 因為已經擺脫咗衣食問題啦、 嗯、 已經香港基本進入小康了、 嗯、 甚至中產以上生活很不錯了、 嗯、 是有條件來縱那些小孩了那些小孩被縱而不自知、 嗯、 他認為那些應該的、 嗯、 咁佢咪挑战你咯？咩咩咩分寸啊？点解你唔守分寸啊？咁 其实而家发展到唔系小朋友啦，咪吓貌似其实有啲宠物都已经开始。 宠物都唔守分寸。 同系啦，同你见到即系以前净系种小朋友，而家有啲宠物都好似会即系掉翻转头去闹主人啊！你要俾多啲嘢我食啊！咁样呢样嘢系其实就系种出嚟嘅。 咁你攞嚟衰咯， 因为其实如果当大家知道啊，大人咧佢哋 they know better 嘅，即系佢哋会知道有啲嘢。譬如话我嗰日喺度谂啊，譬如话细个嗰阵，你成日都会话啊，我想食一啲大人话唔食得嘅嘢。譬如话啊，我想饮下啤酒，我想点解我唔饮得咖啡啊？咁但系其实。啤酒對於小朋友嚟講係唔好飲噶嘛，其實即唔單止係有酒精，同埋我哋大家都可能有經驗，第一次飲啤酒覺得啊點解咁難飲，但大個就會覺得嗰種味道，因為你個味覺係會變噶嘛。咁下下每一樣嘢大人都要同你解釋得咁清楚嘅話咧，就要嘥好多好多嘅時間。 但係唔係應該嘅咩？ 如果大家有個共識嘅話，啊大人為咗你好，但係你係聽唔入耳嘅，你永遠都會覺得，你講呢樣嘢都係個藉口嚟嘅啫。其實你就係州官放火，唔俾我百姓點燈。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個大人亦都有個分寸要拿捏，即係雙方嘅，我覺得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年輕人係嘛，未成年就更加唔使講添啦。即係的確有啲嘢要去守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大人亦都要知道個小朋友有一日係會長大嘅。即係到今時今日咧，有陣時我翻老家，有陣時晏晝啦，恰一恰啦咁樣。我阿 爸去到我即係差唔多四十歲嘅年紀，仲係擔心我會著唔夠衫啊！即係喺我一路瞓緊覺嘅過程裏邊，你係要著翻件衫先瞓覺喎、啊，你又太凍會冷親喎、啊。即係嗰個就係一個互相嘅拿捏，就係、是、一方面你要明白個仔其實識著夠衫瞓覺噶啦，另一方面你又尊重阿 爸，始終係阿 爸，佢永遠都係阿 爸咁。咁所以家庭嘅拿捏的確，即係馬老師講得好，就係有好多嘅關係。翻翻疫症期間，家庭其中一個聽得朋友最多嘅咧，就係嗰個取捨就係咩咧？就係點樣去保護個小朋友嘅情況下，去剝削咗啲先生或者太太嘅權益。我有一個朋友喺自己嘅車度瞓咗一個月，就係因為佢成日都要出街，佢成日都要見好多人。啊，當時就嗰個快速檢測又唔係好多嘅時候啦。咁佢嘅太太就同佢講：，為咗啲小朋友咧。不如你瞓車啦，嗱我哋你可以上嚟送飯，即係我哋可以你上嚟攞飯，咁啊落翻車食，咁啊沖涼都唔緊要，啲小朋友入曬房係嘛，你消毒曬，咁翻嚟沖涼咯，咁啊夜晚咧就即係翻翻落車啦咁，即係嗰個拿捏個分寸喺一啲大嘅事件之下咧，你會突然間醒覺自己嘅家庭裏面嘅位置啊，即係邊一個重要，就係個分寸所定嘅嗰個準則。 即係連寵物都不如。 你話寵物嗰樣嘢咧，社會都有責任，政府都有責任。你比如講，社會對呢個約束罪，即係我個人覺得咧，呢樣嘢就係西方嗰啲偽善、殖民統治嗰陣時留落嚟嘅。 何解？ 點解叫約束咧？啊，你如果見到有人打貓報警，打貓嗰個可能係觸犯刑事法例，係嘛？咁其實就將只貓將佢人人格化，即係佢都係即係幫佢侵犯嘅， 有個權益 啊，都有權益嘅。但係係唔係呢個就係合理咧？個法係你定嘅，梗係合咗法啦，係嘛？但係咪合理咧？啊，甚至你睇見新界有好多馬騮，有好多野豬，佢會對居民造成滋擾。甚至造成傷害，但係即係有條乜乜條例，你啊唔可以即係傷害佢。如果唔係你犯法，咁呢樣嘢就係你當局制定嘅法律嗰陣時候，你點樣拿捏呢個分寸？ 因為執法者應該代為處理啊嘛，即係我就唔使、 你冇處理啊嘛。 咪而家有啲世界上有啲地方，因為佢 你走去俾馬騮搶你啲食物或者恐嚇咗你啲小童，係咪當局即係執法者佢會拉你約束或者拉你乜？佢會唔會拉只馬騮咧？即係你又唔能夠控制到呢個局面，你又即係控制咗人類。 控制了市民，那是不是公道呢？是不是合理呢？ 因為現在有些野生動物其實跟人住得很近嘛，但那些野生動物如果它是受保護受法例管制的，你又未必 有攞命， 啊，你又未必可以， 你說熊貓食粥不要緊，如果是熊食人那就大鑊了。 有些大笨象啊，有些野生野豹啊，那些 熊貓那麼可愛不怕，一早已經入了動物園。 熊猫而家系佢熊猫佢唔会袭击人噶嘛，佢知道佢就坐喺度，所以大家对熊猫就会比较， 因为熊猫系生活喺人迹罕见嘅地方，即系呢方面嘅矛盾咧就唔强烈。如果啊佢系繁殖得犀利咧，咁就唔同啦。 有野猪咁样样。 好啦，咁我哋讲一讲电话啊，1872-3511。啊，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一阵下边嘅时间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呢个分寸嘅问题。咁，啊，听听新闻先。 因为分寸嘅问题咧，即系讲多两句，即系呢一个我有国家啦，有家庭啦，但系其实人际关系上边，无论系我哋打招呼啦，刚才讲有阵时咧讲笑有冇分寸，其实都系一个。即係大嘅議題， 你睇佢受唔受啫，最緊要。 咁啊，翻嚟講下，即係究竟講笑有冇分寸嘅咧？會唔會得罪人嘅咧？講笑。 係咯。 咁啊，翻嚟之後，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繼續廣東廣西，再提一次電話18723111。 唔止衰。警方係巡查七咸道南金馬倫道42號嘅樓上酒吧、佐敦道一間夜總會以及樂士佛台、天文台圍、尖沙咀東一帶，被捕負責人分別涉嫌違規經營、冇確保顧客使用安心出行二維碼、冇遵從疫苗通行證喺餐飲處所嘅規定等。另外，警方拘捕一名39歲因为欠交罚款而被通缉的男子，以及带走一名19歲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的女顾客。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守军说，一批为数20人的平民星期六离开钢铁厂。他说这批平民是妇女和儿童，已经被转移至适当地方，希望能够疏散到扎波罗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5名平民从钢铁厂疏散，包括19名成人和6名小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稍凉，多处地区气温下降至21度或以下。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气温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上 Eling 首先同你讲封路。较早前受到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屯赤隧道公路下行车路去龙富路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噶啦。另外啦，东区走廊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邝丽书院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紧。而家市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骏发花园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紧。另外是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会改为沙螺湾，是不停大澳。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提提揸车朋友啦，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 大围秦石村石玉楼、将军澳英明苑明亮阁、九龙湾启业村启盛楼、鲗鱼涌太古城明公阁、上环乐古道三号丽雅苑、屯门富泰村君泰楼、沙田御田苑御正阁、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旺角太子道西84至88号嘉怡大厦同埋蓝田平田村平善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 J 组赛事， 杰志硬碰日职联老牌队伍神户胜利船，出线关键一战不容有失，土库曼国脚名家索夫、 定海神针黄杨、 黑山神锋丹恩努域， 一班杰士猛将，今季亚冠可唔可以再创佳绩？今日下昼6:55，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星期日廣東廣西，咁直播室有海林、有米克同馬丁城。我哋電話18723111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聽下聽眾電話啦。 好， 吳生， 早晨，早晨。 啊，請講。 講分寸咧，我就諗起咧，喂，究竟呢個英文係點講嘅咧？咁我揾一揾咧，又覺得嗰啲英文嘅翻譯咧，又唔係好貼切。因為我想起來分寸為什麼又不叫尺寸，因為你們的說法現在我們現代的一個用法都是說做事啊，或者說話的適當的那個度嘛，可以這樣說。那但你就不說尺寸又不說分數，即是其實我們老不嬲，我們記得我們說的拿捏好分寸，即是說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微細的一個平衡來的。我想英文可能就是 try the balance，即係究竟咧嗰樣嘢咧，即係好似個天平咁。不，中國人好似就唔係用天平，好用秤啊。咁究竟咧，你本身咧係咪拿捏到個平衡？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佢出處咧、用處都查翻咧，好似喺元朝度開始啊。呢個西廂記入邊。咁其實係咪咧，即係喺呢啲咁嘅，好似香港而家呢種情形，即係其實咧就唔係話以前中國嘅傳統嘅呢種，即係一個思想，或者係而家咁樣就話曬事。其實係有唔同嘅勢力，唔同大嘅勢力入邊。咁咧，你咧如果要即係可以講係上升到嘅啊，你可以上到位嘅，你一定要咧好識得喺唔同嘅勢力之間咧，你都拿捏到嗰、那個無論係做嘢或者講嘢嗰個平衡，即係就係英文嘅 try the balance。 好啊， 即係呢句。 好啊，唔該先生，你呢個講法， 英文就交翻俾海林啦。但如果中文嘅話咧，即係點解係分寸唔係尺寸？因為我估係嗰個即係配詞，我哋例如從《漢書》都係咁講，即係道者。分寸尺 分寸尺丈引也。即係分寸同尺丈係連住嘅，即係好少有就用尺寸咁，所以即係一路都係咁樣講，去分寸尺丈去量度一個長短咁樣。 仲有即係話方寸大亂啊咁樣。英文我話最接近嘅就係 sense of propriety 啊， 嗯， 即係 know your place 依個咁樣嘅，即係有個 proportion 應該係最接近，但係中文是比較博大精深少少，所以係唔可以完全可以翻譯到。 我想你是哪国人讲哪国话问题不大。但是分寸这个概念呢应该是全人类都有的。 普世。 首先它是一个量度。量度。这个度啊做任何事或者任何制度它都是强调这个度。它将某件事某个人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首先就是这个度。第二为什么讲分寸不讲尺分尺寸不讲丈尺呢，我觉得即是从字面上面去看就证明它这个尺度的精确度要很 小。 那你尺一般一尺有多少啊，听说英尺是有一个国王的手个手踭到指尖，咁佢就叫一尺，咁诸如此类啦。但大概你知道嗰个尺系比较有一定嘅长度嘅， 同埋喺边度嚟啊？ 咁个寸咧，啊，咁成日话即系得失寸心知， 嗯， 啊，咁啊自知分寸，恰如其分，都系好细微嘅， 系 要你不但系掌握呢个度，而且你喺个度当中要。相当准确， 嗯， 啊，都分啊，梗系啦，分咁有，咪一粒米咁长咯，一分 系 嘛，即系一寸嘅十分一啊嘛，嗯，一寸啊大概系手指公咁上下长啦，即系古人嚟讲，咁， 嗯， 但系呢个概念咧，应该古今中外都系一致嘅，即系叫你要守住呢个分寸，唔好逾越呢个分寸。如果唔系的话咧，你个代价就好高。 最近仲有一个有件事嘅，奥斯卡金像奖啦，嗰，那个最佳男主角 Will Smith、 上台就觉得佢嗰，那个另外嗰个笑星啦，啊，那个 Chris Rock 讲佢老婆唔啱，冇分寸。 取笑佢老婆，咁啊分寸個位就係因為佢老婆就即係患病啦，咁所以就啲頭髮就即 係 甩咗，咁就話佢可以去即係去部呢個一套電影做一個即係女兵嘅主角咁樣。 咁所以當 Will Smith 上台就刮咗呢個 Chris Rock 一巴嗰陣咧，人哋就開始討論到底呢個分寸，其實佢當時上台。如果佢係冇刮佢一巴嘅，可能個後果就冇咁冇咁嚴重啦。咁同埋大家理論上唔係應該有依，這個understanding， 有依個咁嘅 好啊，聽個電話先，再討論。喂，係。 早晨。 係早晨。 點稱呼啊？ 我姓梁。我姓 梁生，請講，請講。 係，今日都好。好榮幸能夠到入嚟同三位交流一下。咁頭先有位聽眾第一個講咧，就點解叫分寸？因為差之毫釐就謬以千里，所以咧就一定要有好準誠嘅講啲，你都要講人哋話點樣譯英文啦。咁我唔會再喺度參加任何意見啦。OK， 咁啊，所以有咩嘢叫用分寸先？咁啊，掉下書包啦，唯有就係嘛，因為咧。古人都有讲啦，知所先后咧，一近道矣。呢，這个就系分寸，亦都系即系讲嘢就留有三分啦。隔篱台嗰个对联咧，仲未拆咗落嚟嘅。港台咧就唔得嘅，因为你官台讲嘢一定系有权威嘅，唔可以话留三分，好清楚，字字咬得好清楚嘅。所以就唔係話咩要咩分寸唔分寸。咁另外嗱，我都好有分寸㗎，我最多講三分鐘嘅啫，收線㗎啦，啊，留翻下一個講，拜拜。 好， 謝謝梁生。 誒，繼續啊，阿海林。 海林， 唔係咁佢，所以有人就話佢上台咁樣樣，當時如果佢唔打個巴嘅話咧，可能個後果就冇咁嚴重。亦都有人覺得其實喺呢啲咁嘅典禮頒獎典禮上面咧。其實去講笑去上去熱場嘅人，坐喺下台下邊嘅所有嘅名人，俾人哋攞嚟講下笑，呢個係大家可以接受嘅一樣嘢嚟嘅。咁亦都有人講話 Chris Rock 喺呢件事之後冇講過任何嘢，佢就做得佢個分寸就拿捏得好好啦，因為佢就坐收曬所有人嘅同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最近 係不過即正如馬老師所講，即分寸有陣時好微小嘅。即用海林嗰個例子，好難大家去幫 Will Smith 嘅原因就係因為暴力係一條好死嘅線嚟。即大家唔會覺得你觸犯暴力係一個分寸嘅問題，直頭係一個底線嘅問題啦。所以你就幫唔到佢。即如果佢冇嗰巴掌，冇任何暴力行為咧，你上台去點樣嚇翻對方啊？去幫自己太太出氣啊？等等，大家就會討論嗰個係咪分寸嘅問題，即係頒獎典禮上邊應唔應該去干擾人哋一個演出等等等等。咁所以我哋明白到，即分寸有一個，即係佢一種界線，就係喺一個界線以內有一啲灰色，嗰啲灰色咧係可能約定俗成啦，可能通過我哋成長嘅學習啦，我哋去學習嗰個分寸，然後就拿捏嗰個分寸。當然分寸正如馬老師所講是會隨時代地方變，但是那個拿捏就入鄉隨俗，即係咪你去到個鄉是一個即係象徵的鄉，即是話在不同的國家的鄉，一個文化的鄉，一個場所都是個鄉，係咪？而家大家睇戲的分寸都不係好拿捏嘅，即係又開翻戲院啦，即係從來入戲院應該安靜睇戲啊，應該唔好撳手機咁，呢啲好似好基本嘅東西。係 咪唔好食啲好嘈嘅嘢啊，或者去包一包好嘈嘅紙啊嗰啲？ 近排就好啲啊，近排冇得食啦，咁就唔使拿捏呢個分寸。 嗰啲分寸咧，你如果講起入電影院食嘢嗰個分寸咧。其實是我覺得戲院是濫用了這個特權的，即是這個地方是你的地頭，它規矩你定的，你不准自己帶東西進去吃，但是可以買它的東西，擺明就是錢的問題嘛，即是憑什麼你吃那些七粒七粒那些那麼吵，就是很合它的規矩呢，這個就是有權力是用了過分這種分寸，即我想說呢，即剛才米哈所說，即說打人暴力那個是觸了個底線，那個紅線是社會不能夠容許的，講笑還講笑，動手還動手，君子動口不動手，特別在這個這樣的文化的殿堂裡面呢，你為什麼失了分寸呢？我個人認為他是即是自大到爆了燈，以為自己小有名氣呢就可以為所欲為，這個是他自己出醜，是他顯示出他的人格的 德不配位， 不君子，客氣一點就是不君子，所以大家都不會同情他，就這件事。作為即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呢，戰爭就是一條底線，點解咧？因為戰爭本身係一種人類好醜惡嘅一種現象，係即係人類發展過程當中係不得已嘅一種。即係如果你係話我防衛，即係你嚟傷害我，甚至危及我嘅生命，我不得已攞起武器嚟進行反擊，嗰啲另外一件事啊。但係都係會發生呢個人命傷亡嘅。咁作為一個國家嘅一哥拍板的去可以策划和发动这次战争的，他为什么说他失了分寸呢？就是具体说乌克兰战争这件事，即使我是站在俄罗斯政府，站在俄罗斯国民这个立场，他觉得乌克兰对待他的国民，对待他的俄罗斯族， 俄罗斯裔 是不公道，甚至他说讲俄语，哇大佬讲俄语你都买卖他是失了分寸，即退一万步讲，他国内有什么政策你是觉得不啱的，你可以通过很多种外交等等的方法去解决，或者试图解决， 咁你係用一種戰爭嘅方法，甚至係恐嚇到要用核戰爭嘅方法。咁我企喺俄羅斯國民嘅角度去考慮，即係有一個分寸嘅問題啦，就是、尺度嘅問題啦、啊。寸就係十分就係一，十分先得一寸。如果烏克蘭嘅政府在處理他這個少數民族的問題、有什麼誤差，這個是分的問題、你進行侵略甚至要割裂他這個國家，甚至要消滅他這個政府，這個就是寸的問題、你到到說要使用核武器呢，那些就是寸都不止了、 尺漲的問題， 是的，甚至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喂，即係喺你嘅角度嚟講，你為咗烏克蘭嘅一啲少數民族嘅問題，要上升到將整個俄羅斯國家同埋人民拖入世界大戰，你係咪失咗分寸咧？係、直頭失得好緊要。你係有冇咁嘅權力去做呢件事咧、你如果夠膽話普京喺下一次選舉總統嗰陣時個政綱加入一條，我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你估佢有冇得選 咧？呢個自大國如烹小鮮啊，係咪啊？呢、這個就變咗好似攞呢個大嘅大火嚟燒只魚。 從來道家都冇試過可以治到國嘅，但係有。 咁所以其實但係佢自己嘅講法就係話烏克蘭國內的這種勢力，他不斷地在聯合國提出抗議，但是沒有人理他嘛， 那就怎樣， 所以他就覺得他自己很有 他覺得 他這個軍事行動是很、出師有禮的。 你覺得他打得贏嗎、 應該看法就很麻煩 那開始他覺得打得贏，而且可以覺得贏得很舒服嘛那這件事就是他從一開始就失了分寸、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這樣去拍板做一件這麼大件事、都不要緊、人是會犯錯的，但是人呢他比動物要高級一點的呢，第一他會認錯、第二他會改錯、這件事就是人和動物之間的區別嘛，如果個人又不知錯又不認錯又不改錯，就只能夠表現佢嘅獸性嘅一面嘛，最簡單啦，即係只有畜生先係咁諗嘅啫。 分寸同埋即係軍事令我諗起一句説話咧，就係即係一粒馬蹄釘就會令你輸一個戰爭。成日都講咧，即係分寸啊，即係教導大家要守分寸咧、真係嘅喎，成日都強調係前線嘅士兵，即係嗱你要。小心你的裝備啦，你的紀律要好好啦。但係好少，好似好少講到一個執行者或者一個即係剛才某個小王一哥係嘛，即係你去發動一個軍事戰爭個分寸喺邊度學咧？即係係咪從歷史學咧？即係你士兵就話喺教堂度，即係喺個即係學堂度學啦，受教育啦。一個領袖嘅分寸其實從來都唔知喺邊度學。 知嘅呢、這個，如果你係到咗個位。你不知道就證明你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者、不是一個合格的國家統帥、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統帥呢都不是萬能的、都不是全知的，但是你可以用人嘛，我們這個廣東廣西講了一萬次劉邦為什麼成功，就是因為他用漢初三傑嘛、打仗不如韓信，謀略不如張良，管理國家行政不如蕭何，但是他可以用这三个人嘛，他给权他给他们去运作，那就怎样咯， 他这个皇帝就 做得很舒服咯，用什么你去懂呢，有一个镜头使到我们成为一个很经典的回忆、就是捉拉登那一刻、 奥巴马 和整班同僚、或者说下属、在那里看现场直播、国防部长、国安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啲系捉拉登嘅专业人士。奥巴马唔系，所以佢好识趣咁样 sofa 唔坐，凳仔唔坐，踎喺 sofa 旁边、 嗯， 表现出佢一个民主国家嘅总统嘅风范。佢、 嗯、 可以咁做。 嗯嗯嗯。 吓、啊，即系我仲记得美国总统嚟到清华大学演讲，佢交流 系 互动。 嗯。 吓、啊，佢其中仲回答一个学生的挑战， 哦，不是提问，不是挑战，嗯、 挑战啊，啊，回答得好智慧或者好奸，啊， 点咧？ 佢话你提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 嗯， 我入会场之前咧，门口有啲学生抗议我， 系、 嗯，我好想停落嚟听佢闹我乜嘢、 嗯， 因为批评我嘅咧。是我最好的朋友。 嗯 嗯。 呢啲身份咪攞出嚟囉。 係 冇问题㗎喎，即係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同埋任何即係不同嘅意见喎、 嗯。嗯。 咁但係你作为普京，佢係二十几年做沙皇，係唔听任何不同意见、 嗯、 所以啲人係唔敢报忧㗎嘛，就只能够报喜甚至係报吹牛。 嗯。 咁先至使到佢下决心打呢仗，佢认为系赢硬同埋赢得好快噶嘛，系佢嘅性格决定咗佢嘅命运啊嘛，唔系话人哋强加于佢嘅，因为第一佢做领袖唔够班，佢又唔认唔够班，衰咗又唔改，咁帮佢唔到呢样嘢。 即系分寸系决定咗做人嘅格局系咩？ 性格决定系命运。 一个相即系一个互动嘅关系啦，系嘛？刚才几个例子都系讲紧呢样嘢，即系话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嘅本分，系、 嗯、 嘛？然后你喺个本分里边，你有咁嘅能力去充当呢个本分。咁喺本分度，无论你系强定弱，系嘛？就算喺家庭里面都系啊，即系你作为一个长辈前辈，你知道自己有一个权力，系嘛？咁但系你点样用个权力，你都要有分寸。 好难噶，好难噶、嗯！你成日听人讲咪一朝得意，语无伦次。 系 喺边个面前都系咁吓，即系米克，你一下中咗马标，有咗几亿喺手，我谂你都好难，即系处理呢几亿系处理得好妥当。 膨胀 系。 因为你未试过， 冇错冇错。 听新闻先， 系、嗯、再提提大家吓，即系我欢迎电话，咁啊电话号码咧18723111，而 Facebook 咧广东广西之友都系欢迎大家嘅留言嘅、嗯。今晚嘅题目，今日嘅题目系分寸， 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正系积极推进第二阶段嘅消费券筹备工作，预期将会喺暑假期间开始分期发放第二阶段总额5000元嘅消费券。另外，政府公布新增中银香港 BOC Pay 以及汇丰银行的 PayMe 发放第二阶段消费券，令到发放消费券的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增加至6家。陈茂波在网志说，当局正是与各营办商商讨细节安排，目标是今年中开始接受登记，市民到时可以选择是否转换电子支付工具收取消费券。另外，陳茂波提到，今個星期將會公布的經濟數據，包括第一季經濟負增長的幅度、零售銷售及食肆收益，將會反映正值第五波疫情高峰之際經濟較弱的狀況。他說需要繼續密切注視本地以至外圍經濟情況變化，特別是環球市場通脹升溫對本港造成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预料，六月公布的3月至5月平均失业率极大可能会下降。 羅志光在網誌說，五一勞動節的歷史背後有著不少矛盾、遊行、示威，甚至成為騷亂與警民衝突。他希望今日是社會肯定和表揚廣大勞工對社會與經濟發展貢獻的一日。他說現屆政府就加強勞工保障和修改法例的工作可算是歷屆以來最廣、最繁忙和成果豐碩的一屆。現屆政府亦都力求在任期完結之前完成的立法工作，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等。他說國家安全工作亦都是勞工處轄下職工會登記局的重要新任務，要履行香港國安法規定，確保職工會的運作既符合職工會條例，更加要維護國家安全，當中包括修例，現正緊密籌備之中。警方一連兩日突擊巡查油尖警區內多間酒牌處所，拘捕八名負責人，以及向120多名涉嫌違反防疫規例的顧客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巡查七鹹道南金馬倫道42號的樓上酒吧、佐敦道一間夜總會，以及樂士佛台、天文台圍、尖沙咀東一帶。被捕負責人分別涉嫌違規經營、沒有確保顧客使用安心出行二維碼、沒有遵從疫苗通行證在餐飲處所的規定等。另外，警方拘捕一名39歲因為欠交罰款而被通緝的男子，以及帶走一名19歲未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的女顧客。尖沙咀凌晨發生劫案，一名42歲非華裔女子被搶去60萬元現金和一部價值大約1萬元的手提電話，三名非華裔男子被捕，仍然有幾人在逃。警方凌晨近兩點接報，一名女子在尼敦道和加拿分道交界，懷疑被多名非華裔男子襲擊，並劫去一個有現金和手提電話的手袋。警方其後在漢口道對開拘捕三名年齡37至42歲的男子，涉嫌行劫。女子的背部和手踭擦傷，清醒送院治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氣温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約19度，吹清勁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氣温稍低，雨勢逐漸減弱，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以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去旺角方向近油塘道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在新界区大埔东昌街呢，同样都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上纪念学校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最后是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会改为沙螺湾，途中是不停大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是、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 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更生人士阿立怎样透过善道会的服务寻回自己？ 他除了带了俾我嗰啲正確嘅運動知識啦，好 close 啊個感覺啊，即係大家關心啊，做個心靈上係俾到大家好好多嘅，跳出呢個框框，等自己舒服啲，唔使焗死喺度。 想聽更多佢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會合作，《萬千寵愛葉允兒》託數。 星期日广东广西，我哋嘅题目系分寸。喺直播室有海林、米克同马丁成。咁啊，讲起分寸咧，人类冇乜分寸喎。 吓、 啊，系啊，人类佢有啲自大狂，以为佢系即系万物嘅呢个万物之首啦，又系天之骄子啦。啊，因为即系主。是跟他生得一样嘛，不是跟啲猪啊、狗啊、啲牛羊啊，所以他是统治者。咁但是你对自己解决了温饱以后就骄奢淫逸啊，即是要求多多，消耗呢就好大，咁留低俾地球同埋大自然嘅就係三废。咁唔好讲第二样啦，就係讲呢个你啲胶袋以后都要自己食返啦。同埋最大嘅一样嘢呢，係佢忘记咗佢係整个地球大自然万物当中嘅一份，即只不过係大家係要共生嘅。即係首先一个佢对人口嘅控制呢係无止境。 冇控制。 一百年前到而家係四倍。四倍了已经，以后呢仲是曲线上升，仲快。那我们的地球到底是容纳到多少人和他的消费呢？即是他的消费又是直线上升的。以前即是一代人以前或者两代人以前怎敢说拥有私家车，怎会家里有冷气，風扇冇嘛，人手一扇咧，自己撥扇嘅啫嘛。咁而家要求多多啊，同埋咧細路咧，個個都要讀大學，咪邊有咁多大學啊？你有咁多大學？ 有咁多大學？ 邊有咁多精英啊？即係上帝做精英，梗係少之又少咁樣，唔知百分一千分一萬分一啫嘛，多就唔係精英啦。咁但係你咁多大學都培養精英噶嘛？ 有教無類 啊！出到嚟佢話啊，我已經係讀飽書啦，咁你唔俾份工我啊，佢又唔知即係畢業即失業。所以人類佢冇一個思考，就話點樣分寸到呢度為止，就 OK 啦。咁。即係當然有啲環保人士啊，或者自己都覺得啊，我唔好消費咁多啊，我哋可循環嘅，我哋又去體恤下我哋周圍啲動物植物，唔好太壓咗佢哋嘅空間。你壓咗有報應噶嘛？即係你壓咗森林，啲森林嗰啲咪同你共住咯，老鼠啊、烏蠅啊、蚊啊，咁嗰啲本來係你人類喺你嘅地方，佢唔係，咁你壓咗佢地方。你唔俾地方佢，咪喺坑渠度咯。 刚才讲马骝啊、山猪都系一样情况，其实 大笨象啦、 啊。即系呢一个分寸问题，因此系真系牵涉到好多嘅范围，系嘛？即系无论系从军事到人际关系到家庭，以至于环保。呢一个分寸嘅拿捏咧，有阵时讲求嘅可能系一种可唔可以顾及别人感受嘅一种同理心。 嗱，呢個我想即係都請教兩位，就係、是、分寸有陣時候以為係即係自己要拿捏啦，但係因為乜嘢而拿捏呢？其實嗰個好重要，係嘛？即、就、係、是、我哋每個人做嘢都有個原因噶嘛。即係點解要拿捏分寸？其中一個我覺得我由細到大嘅受嘅教育咧，就係盡量唔好煩到人，係一個拿捏分寸嘅原則嚟嘅。即係你自己做自己嘢，係嘛？咁你可以有你嘅需求，你可以有你嘅要求，咁但係咧，你唔應該去干擾到其他人。咁呢個分寸，但係好似亦都好似逐步瓦解咁，即係瓦解緊咁喺我哋嘅社會裏邊，即、就、係、是、大家為咗自己嘅利益啦，為咗自己。即係滿足自己的生活啦，就好似唔使點理人咁。你有冇咁樣感覺咧？可能 我係即係唔好煩到人嘛。以前中國人覺得唔好煩到人。其實分寸，我覺得係好似馬老師頭先講，好難掌握嘅一樣嘢。因為其實可能我哋唔知道分寸係乜嘢，但係我哋譬如講功夫啊。功夫入面有話寸勁噶嘛，你要識得打寸勁，你一定係一個功夫內功好深厚嘅人，你先會打得出寸勁。所以你要掌握到分寸呢樣嘢，應該你都對成件事都好有把握，你先至會拿捏到呢啲咁樣嘅嘢。反而就係嚇唔好煩到人啊，與人為善啊。成人之美啊，呢啲咁样嘅准则咧，就比较容易知道点样知恩图报啊。嗱、如果你有一啲咁样，即系起码系即系我唔好烦到人， 系 咁样系比较可能容易啲掌握嘅开头嘅一啲嗰啲叫咩基本原则、 嗯。我谂起咧，即系大陆个作家咧，就叫做贾平凹或者贾平凹啦吓，即系唔同译音。咁佢就分享过一个朋友嘅故事，佢就话咧，佢有个朋友咧就有呢一个漏口，即系口吃咁样。咁有一次啊，佢哋去街嘅时候咧，就啱啱喺个街上面就撞正一个咧，又系口吃嘅人，就嚟问路。咁啊，嗰个朋友本身有口吃嘅朋友咧，其实好明显就知道即系个路喺边嘅，即系等于你同我，即系嚟到九龙塘有人问路九龙塘，即系港台点去，你一定知。但个朋友咧就唔出声。耍一耍手就走咗去，咁、即系作家就好好奇你做乜嘢明知识路你又唔话俾人听咧？就系因为我有口吃，对方又有口吃，一个口吃嘅人嚟问路，如果我口吃咁去答，对方可能会觉得我笑佢，咁、所以佢咧就决定走咗去。嗱、呢个古仔好有趣，即系好似又有道理，但系同时间我又谂啊个道理系咪系真嘅咧？即系人哋就想问路啊，你又唔答。但是就碍于一个你想象出来的尴尬场面，一个分寸的拿捏就是有时在于这里，有些分寸讲得清楚，有些分寸呢就真的要靠人生经验啦，透过你的智慧才能够掌握，有时都讲不出一定是对一定是错，但每个人又好像有些就是可以选择的就是空间，马老师是不是这样的呢？ 分寸这件事呢，如果是成年人或者是经历得多的經歷得多，其實教訓又多啦嚇，唔單止係經驗多，教訓都多。佢為人處事咧，就會留有餘地，甚至留有充分餘地。即係你舉嗰個例子話口吃嗰、那個，佢喺回答咗佢問路之前咧，佢考慮到後果，主要係考慮負面嘅後果，啊，咁所以佢就選擇咗唔做唔錯，啊，最多你話我冇禮貌。或者唔知 幫唔到佢， 系啦。咁呢種咧就係比較保守嘅做法。你都唔話得佢錯嘅，因為有好多嘢咧，你又唔知呢個環境係咩事，你可能誤解對方係不懷好意。但係為人處事咧，有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就係萬事從好嘅地方諗。即使你是对我不友善的，但是我切身处地，为什么他对我不是那么友善呢？他会有难言之隐，或者他今天是很不开心，或者他误解我，他这样去开解自己，其实是可以处理了很多东西，消除呢啲矛盾于无形，即系都未有冲突，即系佢已经系即系设咗好多防线啦。咁呢种 拿捏分寸呢就是人生经验、 嗯、 你亦都可以讲佢世故、 嗯 啊、但係佢可以 避免一啲矛盾咩、啊、明哲保身啊中庸之道啊、 嗯、 啊诸如此类呢啲 都 係 同一个道理 都係中老年人佢已经消磨咗佢嘅锐气或者佢即係一语不合就拔刀相助嗰啲，啊佢已经唔系啦，佢谂清楚先， 冇咁多把刀 啊！有一个扑到我系咪去扶，佢系咪碰瓷？ 系、嗯、啦， 咁呢啲好难讲，特别而家咁嘅世界，拿起个电话，即系首先我预你系啲行骗电话先， 系、嗯、啦， 啊咁都冇办法啦，即系人心难测，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啦。 嗯， 嗰啲叫咩啊？躺枪啊！ 躺着中枪， 唉，躺平仲要中枪，咁、嗯、世界上呢啲事好多啦，嗯、即系我哋喺生活中都遇见过， 系， 即系某人本来系同事， 嗯， 或者讲系可以算得上朋友，嗯、但系突然之间点解即系佢啲眼神都唔对咧？ 嗯， 咁其实你系躺枪啦，已经， 嗯、 你唔知道、 嗯， 人生当中有好多情况系咁样嘅， 嗯， 啊，即系你。你是冇錯的、 嗯、 但是你都要負一些責任點解呢咁、嗯、冇得好講喎世界上是有時是 冇錯、就 是、有時是誤中啊即是冷槍其實不是打你的、嗯、中了你咁有什麼辦法呢 流彈 啊世界上經常會有呢些事情發生、 嗯、 啊點解呢因為人口太密集、 哦、 嗯 人際關係太複雜，但當一個社會失去了信任咧，基本的信任咧，那個分寸就越嚟越難去拿捏啊，係咪？我哋細個好多學咗嘅一啲原則啊，剛才講即係例如有人跌倒你埋去扶，好正常啫，係咪？呢樣嘢點解會有分寸拿捏？但係當個社會嗰、那個即係又係啦，即係禮崩樂壞，即係當大家都失去咗互信，係咪失去咗基本嘅道德感？嘅時候咧，你就好難去拿捏你嘅行為本身係對與錯，係嘛？咁呢個時候就即係唔能夠一言去蔽之啦。所有嘅事情都要去翻嗰個當下，係嘛？評估曬，但係當你咁評估曬之後咧，通常就好慢去作出嗰個即係決定。 所以就會變咗好似係變咗好似樣樣嘢都唔知道做好定係唔做好。而家譬如經常我哋講嘅嘛，譬如政治正確，到底點樣樣先叫正確？ 哦，嗰啲官講咗算。即系个官认为而家我系同某个国家系友好嘅，咁你就唔准闹佢、啊、如果我而家系同某个国家唔友好嘅咧，你就唔准帮佢。如果唔系，你就政治唔正确。呢啲咧其实系当政者失咗分寸，因为任何宪法你遵唔遵守都好，你写出嚟都系要遵从嗰啲所谓民主政制嘅宪法写住、嗯、人民有。佢有佢自己言論嘅自由，有出版嘅自由，有呢個思考嘅自由，起碼。但係而家唔係，如果有啲政府話你連思考嘅自由都冇，你咁諗都唔得，咁就好大鑊啦。咁就即係已經唔係民主社會啦，已經翻到去專制社會啦。 仲有好多嘅，譬如話。以前可能講下笑是得嘅，而家唔係嘅。哦，原來咁樣係性別歧視嘅。 我都舉過例啦。我哋喺英治嗰陣時候，我哋係殖民地，係二等公民， 嗯、 啊，係黃皮嘅。 嗯， 但係都可以唱個個揸住個兜啊嘛。啊，都唔會有人話你侮辱皇室、侮辱國歌啊嘛。 嗯 啊，但係點解而家佢就立法有咗呢條咁啊？即係嗰個尺度嗰個分寸， 嗯、 就係政府嘅權大咗，民權就弱咗。本來民咧佢就係弱噶啦，因為佢冇呢個管理權啊嘛，冇立法權啊嘛。你甚至連即係普選權都冇，咁你仲冇發聲權，咁你嘅分寸已經壓縮到好窄好窄啦。咁而當局咧，佢有咁大嘅權。佢唔去限制自己呢種權，咁呢樣嘢失分寸咧，其實你並冇消除咗社會存在嘅矛盾嘅喎、嗯。 馬老師講咧就係一啲大政治啦， 嚇、嗯、 咁啊海林所講嘅就係日常政治，但係你即係 近年仲會在香港遇到這種日常政治或者即被冒犯的場面嗎？ 其實有一些場面是變了大家講嘢會要小心了、 嗯、 譬如說以前的話可能你這樣講大家會覺得沒問題， 例如呢 譬如話喺一啲新聞，你而家你如果係種族歧視嘅，你唔可以再去講一啲名詞，你一定要將佢唔可以將呢啲國籍嘅身份講得好清楚。 你講黑人都唔得啦，係啲非洲裔， 非裔都唔得， 非裔係唔啱噶嘛，即係非洲北部嗰啲唔黑噶嘛， 非傭都唔得噶。而家要講 另一個非 傭 嚟 㗎，係啊，你有好多嘢你係唔應該講，或者有時候譬如話有啲朋友同我講笑，佢就會驚佢話：哎呀，我咁樣我會唔會係歧視女性啊？咁樣因為係咪性騷擾啊？有好多嘢以前大家咁樣講下笑係冇所謂嘅，但係而家依啲咁嘅氣氛就大家會比較緊張，唔知點樣去拿捏，就要下下都要就住，有少少彈動不得咁樣。 叔本華咧有講過一個名詞叫箭豬距離，咩意思呢、啊、就是说呢冬天的时候呢在一个洞穴里面呢箭豬要围在一起，但是个问题就是呢太近箭豬就互相刺到大家，但太远又不得，因为太远就保不到暖、 嗯、 问题现在当代社会有人再引用叔本华这个这样的箭豬距離，就是说呢我们的距離呢開始因為各種的原因，無論剛才即海林所講的、就是、日常的政治的、政治正確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失去了互信啦，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那 個箭越來越長、 是的，可能個箭越來越長，但個肯定的結果就是我們之間的溫暖越來越少，因為根本保不到暖，我們開始越來越保護啦，個尺寸、個分寸係嘛，真係可能過度到去尺寸啦，即係從分寸，本來好微細嘅、我哋只係拿捏，即係可能走下位啫。用翻呢個比喻，即係好長之箭，但係係咪你向上少少，我向下少少就跟唔到對方啊？我哋係咪依然可以保暖啊？咁、所以呢一個就成為咗當代社會即係好多人都討論嘅問題，就係、是、其實人際之間除咗係法律，除咗係道德。其實那種在灰色地帶裏面拿捏分寸而因此可以有一種基本的互信呢，這件事是我們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句古話呢就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頭各自飛剛才兩位所說的呢就沒有講一個背景， 是 就是產生你們所說的那些、就是、箭豬的箭越來越長個背景就係大難當頭，啊！而家都唔好講戰爭啦，戰爭可能仲未燒得到香港，啊！但係疫情燒到香港啦，咁喺兩三年呢啲咁閉翳、咁愁雲慘霧嘅情況之下，人與人之間嗰個互信同埋人與人之間嗰啲親密嘅關係係被破壞嘅，冇辦法喎，啊！那個老婆是有了症要入去，我想望望佢都唔得啊！個阿爹係有病，咁啊送啲藥去俾佢都唔得，或者照顧不良而造成呢、這個啊不應該嘅死亡等等。咁呢啲係一個疫情同埋一個行政處理不當造成呢啲悲劇，同埋造成人與人之間，即係而家戴口罩坐 lift。如果一睇人多，都可避則避，諸如此類。 呢 個大環境造成嘅，即係人喺呢種高壓，喺呢種自然災害或者係人類造成嘅災害環境之下，產生咗呢啲事情。咁無奈就睇你點樣去處理咯。你能唔能夠為我朋友圈縮細啲啦？即係呢個當佢唔係 friend 啦，即係佢都即係眼神唔友善嘅咁。咁呢啲就冇辦法噶啦。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一晚咧講個話題咧就叫做解放軍海軍節。我哋唔可以講中國海軍節，因為中國以前仲有政府，佢海軍節又唔一樣嘅嚇。咁解放軍嘅海軍節已經過咗去啦，我哋傾。咁嘉賓係劉蘭昌。跟住咧听首歌，叫陈色天嘅《沉沦在你的世界观》。 哇！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